小猪啊， 局长，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。 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看把你美的。 听说要发一个文件，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10岁。 啊？你真能胡说！ 您还不信啊？ 简直荒唐！你呀，去骗小孩子吧。 真的，信不信由您呢。 这消息是来自美联社还是塔斯社呀？啊？ 告诉你，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。经过2年的调查，又开了3个月的专业会议，起草了一个文件，马上就要发下来了。 哦，真有这样的事？ 您看您，我还能跟您开玩笑啊？ 要是真的，可就是特大新闻了啊！ 千真万确呀，局长。 嗯， 我给您说说。 嗯， 这文件上有这么几句话。 嗯， 文革10年耽误了大家10年的宝贵岁月。 嗯， 这10年生命中的负数啊， 嗯， 应该减去。 嗯，减去10岁，那我就不是64，而是54了，好极了，太好了。 那我也就不是38岁，而是28了。 真是特大喜讯呐，英明伟大啊！ 听说没有，减去10岁， 千真万确，减去10岁。 听说没有？10岁， 千真万确，减去10岁， 减 去10岁， 减去十岁。 老太婆， 哎， 快来呀，快来呀！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嗨，饭还没做得呢，瞧你这大喊大叫的！ 啊，这间屋子啊，该布置布置了。明天去订他一套罗马尼亚家具。 哟，老纪，你疯了？就那么几千块钱存款，全折腾了，赶明儿你还…… 嗨，你知道什么？我们要重新生活。 爸爸。 啊， 怎么了？看你满面红光的，准有好事。 嘿，老头子又发神经了。 去去去去，没你的事儿。 干嘛不让我听？ 去去去去，回你自己屋里去。 哼，至于吗？ 老太婆，大喜事儿啊！ 哎呀呀，大热的天儿，搂着抱着的，不怕热啊？ 不热不热。 哎，我说，这些日子。你一直愁眉苦脸的，今儿个怎么发什么疯了？ 来来来来，靠近点。 成了老怪物了。 哎， 讨厌！ 告诉你一个绝密消息，马上就要发一个文件，我们的年龄都要减去10岁。 什么？减10岁？ 啊！ 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是真的吗？ 当然是真的。马上就要发文件了。 哎呀，我的亲娘哎，这就是说给我们每个人要增加10年的生命。 对。 哎 呦！不！哎，怎么样，老太婆？你说，我们该不该买他一套罗马尼亚家具？ 嗯 嗯， 怎么又叫我老太婆？ 啊，对对对对，应该叫 我的小夫人。嗯， 哎呀，对，小夫人。 请小夫人示下，我们该不该买他一套罗马尼亚家具？ 该该，我的年轻英俊的丈夫。 我们该不该重新开始生活？ 哎呀，该该，我的亲爱的。 啊，当然了，个人的生活安排还是小事嘛，主要是又有10年工作的机会，这回要好好的干他一场了。 哎呀，你说的太对了。 机关里松松垮垮，要狠狠抓一下。后勤工作也要抓，办公室主任的人选本来就不合适。 还有那个司机班 啊，对，司机班简直是老爷班，你要整顿。 哎，你们领导班子呢？ 这个班子问题嘛，需要重新考虑啊。现在是不得已呀，矬子里拔将军嘛。张明明这个人呢，书呆子一个，根本没有领导经验啊。 是吗？你比他强多了。 嗯， 你必须啊再干他10年。 嗯，10年，给我10年，我要好好弄一个班子。年轻化就要彻底年轻化，从现在的年轻人里挑23、24岁，手把手的教他10年啊，到那个时候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亲爱的，还是谈家具吧。 换嘛，要换成套的，最时髦的 床。床也要换一个软和的。 完全正确，亲爱的。睡了一辈子木板床了，也要换一个软和的，开开洋荤了啊。 哎呦，可是钱呢？ 钱算什么，主要是多了10年时间呐。时间啊，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。 对。 妈，您还不去做饭啊？ 哟， 晚上吃什么呀？ 该做饭了吗？ 嗯， 得，哎，你就随便做点吧。啊， 我不管。 不，谁也别做饭，等会儿出去吃烤鸭，爸爸请客。 真的？ 嗯， 嘿，太盖了。 减去10岁，这是比任何级别官职都可贵千倍万倍的呀。啊， 亲爱的，减去10岁，那我就年轻多了。 减去10岁，你只有48岁了，也该好好打扮打扮了。 那该穿什么衣服呢？ 明天去买件春秋衫，要米色的。 对 啊， 你也该脱掉这件该死的灰制服了。 看着吧，吃完饭我就去买件意大利式夹克衫，就像那个张明明啊，他穿的一样。他今年也49了嘛，他能穿我就不能穿。 就是。对，我把头发也染一染，花点钱去一趟高级美容店。 好。 哼，让那些年轻人说我们保守，让他们说去吧。退回10年呢，我比他们还会生活呢。 对，亲爱的，要会生活。我们要去旅游。庐山、黄山、九寨沟，我都要去。 对。 喂，我是啊。已经知道了，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好，都知道了。机关里的人都跑空了。 这么说，我减10岁才49， 嗯， 还可以工作6年。我也得回机关去好好干。 你又去上班，家里这一大堆事儿交给谁呀？ 嗨，请个保姆嘛。 哎呦，就请那些从安徽来的。哎，把这么大个家交给他们能放心吗？ 哟，那 再说，如果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要回去，那不就乱了吗？ 不行，你要是不让我回局里，我可以调换工作嘛，找个什么公司去当个党委书记。 要不副书记也行啊，怎么样嘛？啊， 这个，哎，现在这些公司五花八门，太杂。 哎呀，杂才要加强领导嘛，做政治思想工作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家伙。 那好吧。 哎呦，那可就太好了，减去十岁，从头开始。哎呀，连做梦都还没有想到啊。 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连做梦都想到了。文化大革命夺去了我10年青春，十年呐，能干多少事情白白的浪费了。只留下一头白发，一身疾病，这个损失谁来补偿？这个苦果凭什么要我来吞食？还我10年，早就该这样做了。 老张，张明明，你这个书呆子，你还在这干嘛呀？ 有事吗？ 全机关都沸腾了，整个大楼人都跑空了，你老兄还在这闷头搞科研？ 哎，小柱，你不知道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 什么时间不多了？告诉你，大家都要减去十岁， 啊？减去十岁？ 对。 给我也减去十岁？ 那你就不是49岁，而是39岁了。 补回10年生命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。如果再勤奋些，科研条件更好些，少为扯皮跑腿耽误功夫，那么。我可以把10年时间变成20年，可以攀登世界科技高峰。太好了， 老张，减去10岁，你就这么高兴？ 怎么了？我当然应该高兴啊。 可是减去10岁，季文耀今年就54岁，他不会退休了 啊。 你这个局长的位置可也就吹了。 是啊，是啊。减去10岁，季文耀不会退，他也不愿意退，正好还留在局长的位置上。哎，我呢，还搞自己的科研项目，还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。 可是，前天部长不是把你找去了？ 嗯， 说老季过线了，要退下来，局里的工作让你上吗？这话还算不算数了？ 我。本来也不是当官的材料，不知道领导为什么要委派我呢？ 领导上的考虑自有道理嘛。这下可就， 减去10岁，减去10岁， 老张，减去10岁。对你到底是得是失，你回家好好想想吧。啊？ 减去10岁，怎么能减去10岁呢？减去10岁，减去10岁。 回来了。 哎，回来了。 正好菜刚炒好，来，快洗手吃饭吧。 好。 不错。 一荤一素，还有榨菜汤。 芹菜很嫩，价钱不贵吧？ 不贵。啊， 报上说，多吃芹菜降血压。哎，榨菜也是好东西啊，汤里搁上一点，先急了。 这干笋烧肉也不错。 你今天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没什么呀，什么事儿也没有啊。 啊，我正在说，你的菜做得好啊。 这些菜你天天吃，从来不说好坏，今天是怎么了？ 从来不说，所以今天要说。 得了吧，你心里有事儿瞒着我。 不是有事要瞒你，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不知怎么告诉你才好呢。 那就先别吃饭了。坐这边来。 啊， 你慢慢说说看。 啊，明珠，今天有一个来自上边的消息，说是人人减去十岁。 不可能。 真的。 真的。 真的。 哦，那你的局长当不上了。 当不上了。 心里不好受？ 不是不好受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不是滋味。本来我就不是当官的材料，我也不想当这个官。可是这几年叫他们闹腾的，好像这个局长的位置就该我来做了。可现在忽然又变了，心里总有那么点儿…… 不当就不当，不当才好呢。你以为局长是好当的？ 前些日子告诉你我要当局长了，你不是很高兴吗？ 那是因为你没争也没抢，局长的桂冠就落在头上了，我当然高兴了。 可现在局长的桂冠落地，你一不心疼二不气恼，好像一点也不在乎。 局长，局长，一局之长，事无巨细都找到你头上来，你受得了吗？ 是，我受不了。 分房子，评职称，发奖金，人事纠纷，财务账目，子女就业，孩子入托，这些都要你管，你管得了吗？ 是，我可管不了这么多事，这些事太让人头疼了。 对呀，你还是搞你的专业吧。你原先在大学里是尖子，在导师的眼里是个人才，基础比谁都强。只可惜生不逢时，被打发去修理地球了。 是， 把最好的时间给耽误了。现在补给你十年时间，你在专业上的成就就大不一样了。 是是，是大不一样。我有了十年时间，那可真是大不一样了。这音乐轻柔温馨， 这音乐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感情的。你就闭上眼，安安静静地躺上一会儿吧。 好，好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难道我真的觉得丢掉了点什么吗？ 月娟。哎，月娟。哎，人呢？哎，这个死婆娘，准是又串门去了。哼，这还像个家吗？当初啊，我就不该娶她，小市民一个，庸俗透顶。哼！昨天我买了条烟，她又喊又叫，要离婚。哼，离就离，减去十岁。我才29，还怕找不到一个水葱似的大姑娘？哼，又文雅又现代派，大学生配大学生。可他呢，才是个中专的半瓶子。哼，真是悔不该当初。 身穿大红袄，头戴一朵花，胭脂和妆粉她的脸上擦。哎呀，死鬼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什么怎么了？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身衣服啊？啊，瞧瞧瞧，火红的一大片， 刚在百货大楼买的，大红镶白纱边的连衣裙，怎么样，热烈吧，够劲儿吧？啊， 你呀，真闹得慌。你就不觉得你面积大了点了吗？ 没关系，慢慢的减肥嘛。 别以为红的绿的就好看，分穿在什么人身上。 穿在我身上怎么了？ 穿这个，你自己想想合适吗？ 怎么？ 你是穿这种裙子的年纪吗？ 怎么的了？ 你想想自己多大岁数了？ 我想了，想好了才买的。29。 什么？ 29，正是打扮的年纪。 哎，你29？ 不错，29，减去十岁29，还差一个月呢。我偏要穿红的，我偏要穿绿的。 哎呦，你这么大岁数，这么粗的腰，你减去十岁就这模样，哎呦，真是叫人目不忍睹。 你干什么气我？哎呀，你睁开眼，你睁开眼 啊！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减去十岁是为了更好的调动干部的青春活力，更好的干四化，不是为了穿衣打扮。 穿衣打扮碍着四化了？哪份文件说不准穿衣打扮了啊？你说。 哎，我是说打扮也得看看自己的实际情况。 哼， 自己的身材呀。 我的身材怎么了？ 你 实话告诉你，你嫌我胖，我还嫌你瘦呢。瞧你瘦得跟小鸡子似的，脑门子上的皱纹像电车道，走三步道就喘。哎呀，当初我图什么？不就图个知识分子吗？跟着你要穿没穿的，要住没住的，怎么着？如今我29，早着呢，到大街上随便找个个体户，管他卖糖葫芦还是卖花生米的，哪个不比你强啊？ 你有本事找去， 简单的很。今儿个离了呀，明儿我就找人登记去。 离？离就离。 啊，好啊，你要离婚呐？减去十岁，你骨头就轻了。就你那样，你还想离婚？门也没有。 啊，减去十岁，你以为世界就属于你了？妄想。 我让你离我呀，我让你脑袋开瓢。 河边的空气多好啊。 Excuse me, sir. Yes, is that a museum of modern art? 是谁呀、啊、比我还早已经来这儿学习了。 I-O-D-E-R-N 啊，是你啊。 哎，你 啊， 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嗨，你不记得了？在婚姻介绍所。 哦，对了，我们两个都是大龄女青年。 哎，那个时候我俩都29岁，都是大龄青年。 是啊，还得上他们组织的舞会上去找伴儿。 哼，走到哪儿哪儿都是叫人难以忍受的目光，各种冷言冷语，好像29岁还没嫁人就犯了弥天大罪，就该成为人家的谈话资料。茶余饭后颠来倒去，在众人的舌头上滚来滚去，使你灵魂不得安宁。 可不是，怜悯、讥讽、戒备、怀疑，什么都得忍受。人生在世，难道除了快嫁人、找个男人一块过，就没有更重要、更迫切的事情？唉，可悲可恨，又可笑。 哎，现在可好了，请他们通通闭嘴吧。减去10岁，咱俩才19。哎，摘了老姑娘的帽子，我们不再是人家亟待脱手的陈货了。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解放了，前途多么光明啊。 是啊，19岁，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机会，当务之急是学习，提高自己，充实自己。 对，有了真才实学，能够有益于社会，能够造福于人民，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，才活得充实，才过得有意义。 到那时啊，再也不用去什么婚姻介绍所了，爱情自己来到身边，我们当然不会拒绝。 不过那该是一种悄悄的爱，朦胧的爱，深沉的爱。 哎，你说我们的爱人会是什么样？ 当然是真正的男子汉了。 在事业上要有伟大的成就， 在人格上要光明磊落， 在品貌上要潇洒出众， 在生活中要温柔体贴。哎 呀，19岁，多么美妙的年龄啊！ 19岁，可正是上大学的年纪，再也不能荒废了。 考大学，我们一定要考上大学。 对。而且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。哎呀，这几年呐，什么补习班、函授大学的，把我们可坑苦了。 什么彷徨啦、苦闷啦、伤心失意，通通都见鬼去吧！ 减去10岁，我才19，生活没有抛弃我，世界重新属于我。我将珍惜未来的每一寸光阴，绝不虚度。 我将确定生活的每一个坐标，绝不转向。 我要读书， 我要上学， 要有真才实学， 这呀是我的第一站目标。 对，从今天开始， 从现在开始。 你好像一点也不在乎。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搞你的专业吧。 妈耶，你穿这裙子面积太大了。 没关系，我才29，慢点减肥嘛。 减去10岁，摘了老姑娘的帽子， 我们不再是人家亟待脱手的陈货了。 减去10岁，为什么不通知我们？ 我们不是已经离职了吗？ 啊，不行，那不行，我们必须恢复职务。 对，你说的对，必须恢复职务，减去十岁，机会均等，人人有份，干嘛把我们撇下不管？ 好，我代表离职的老干部去跟局长交涉。 对，告诉他们得按文件办事，不能随心所欲。 问他文件在哪里，为什么不传达？ 要季局长马上拿文件给我们看。 对，走走走。 谁发的什么文件减去十岁？我们青年工人不干。 对对对， 就是我们十八年的饭白吃了。哼，刚刚有了正式工作，要把我们打发回去上小学三年级，哼，没门儿。 就是嘛，没门儿。 哼，我们不同意，我们不要这个文件。 每个人都要减去十岁吗？可是我们还不满十岁呢。要是我们减去十岁，让我们到哪儿去呢？我妈妈好不容易生下我，还开了肚子呢，是叫我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去吗？我可不愿意回妈妈的肚子里去，我也不愿意回妈妈的肚子里去。 叫我怎么办呢？文件，快把文件给我找来！ 局长，我在机要室找遍了，没有啊，没有这个文件。 哎，会不会存进档案室了？ 没有，我都找过了。 是不是哪个处借去了？ 也没有啊，借文件要登记的。 哎呀，现在必须发动群众，大家一起动手找，要细细的找。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 是， 办公大楼里要是找不到，就出去找，就是天涯海角，也一定要找到。 是，局长。 糟糕，要是扔到废纸篓里，就完了。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减去十岁》，编导王之福，音响蒋光华，录音合成简艳平，戏局长由王怀文演播，朱秘书由林庆成演播，局长夫人由沈玲演播，局长儿子由张健演播，张明明由张长水演播，薛明如由于希倩演播，郑振海由刘铁刚演播，月娟由唐继琛演播，素芬由冯宪珍演播，美珍由碧林演播，退休老人由高维启、王彤演播，青年工人由张健演播，娃娃由幼儿园小朋友演播。